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晚上到医院，陶阳子见小舅的脸色大变，发着黑，像那种潮湿的焦炭。陶阳子问小舅怎么了，小舅只是头动动，没有说话。陶阳子出门倒尿盆的时候，旁边病床护理的妇女告诉他说，小舅从床上滚下来过。陶阳子很是疑惑，小舅身子都无法动，怎么会从床上滚落下来？常德成不再吃什么东西，陶阳子有时喂他水，他仰着头只喝一点儿。几天里，陶阳子离不开小舅的床。常德成的嘴唇干裂了，裂出了俏皮，发着白，嘴唇合拢来又粘在一起。陶阳子用棉花裹在火柴棍上，蘸了凉开水涂在他的唇上。陶阳子看着小舅，小舅的生气已经一点点地从身体中消失。常德成骨瘦如柴，直直地躺着。常德成说身上难受，陶阳子给他擦身。小舅原来高高的个子，现在小腿只有小孩的腿那么细，他的胸骨一根一根仿佛要从皮底下顶出来，而他的肚子却像胀了气的球鼓起来。早些天他无法大便，陶阳子用手到肛门里去抠，现在已经没有大便了，没有什么需要消化的了，不知如何还会胀成这个样子。擦完身以后，常德成似乎有点舒服地躺着就睡了。有些日子了，他很难受的睡不着，可是他这么一睡，陶阳子觉得他一点气息都没有了。有一刻他似乎就不在人世了。陶阳子慌乱了，伸手去摸他的脉搏。他的手上的脉搏本来就弱，一时摸不到。摸了一会儿，陶阳子看到小舅微微地皱了皱眉，知道小舅还活着。也许在睡眠中，小舅也有着难受的感觉。面对着睡着的小舅，陶阳子感到了一片沉沉的黑色，仿佛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小舅。他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力是那么的脆弱而不足道。 整个的受着命运的波弄。强势那么生气勃勃，似乎有无数的精力，若是经不住马蹄这么一下子，曾经那么旺盛的力量就完全离开了。杨子突然生着一个念头，也许像小舅这样，还是死亡早一点来好。小舅也许就有这个想法，要不他怎么会有力量让本已无法移动的身躯滚到床下去？是不是死了就没有痛苦与难受了？陶阳子不愿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也害怕自己的想法，他实在不愿小舅离去，留下他一个人在依然陌生的城市里，他也不愿再回到小镇去。死是什么？是生的对应，是锁柄的五行之气遇上了克劫，到了极点。陶阳子的思想触到了这个点上，是冷冰冰的，是黑洞洞的。母亲到了黑暗世界去了，他的思想一直不愿去接触这个所在，也怕去接触这个字眼儿。那里是一片黑暗，然而小舅的状态正一步步接近这个所在。他看着小舅，无法让思想接触这个所在，他感觉到他寒嗖嗖的无尽流程，冷冰冰的无限空洞。陶阳子无法害怕，也不敢害怕，只能硬着头皮接触他。因思想接触到了他，陶阳子少年的身子与心灵都迅速地成长起来。他感觉到这种成长如同听到大片大片田里麦子成长的拔节声。他想着自己已经长大了，他应该独立地做一点什么了。他写了一封信给镇上的大舅，写明了小舅的事儿。虽然小舅不让他告诉小镇的家里，但他必须告诉他们了，到了这个当口要准备后事了。他去找肇事者，肇事者已好久不见踪影了。陶阳子费尽了力找到了肇事者的家里，告知了情况，希望他们能够最后做一点事。他用钱买了一点蜂蜜，想给小舅嘴里最后留一点甜味儿。他不怕接触他，在陶阳子的思想中，他与他实实在在的正面对应着。小舅在这不吃不喝的状态中又过了两天，两天中陶阳子一直守在床边，困了坐在凳子上靠着墙睡一会儿，时而突然惊醒，怕小舅已经过去了。他梦中感觉到他化成一团团很大很大的阴影，如一颗颗巨大的黑旗，模糊的笼罩着小舅，笼罩着他自己的心。他不再害怕，也无可害怕。他觉得自己与小舅一起迎着这个怪物。就这样到了新年，陶阳子在小舅的病房里听着外面一阵阵迎春的爆竹声，想到自己已经18岁了，是个真正的大人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就在新年的第二天，常德成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叫了一声杨子，声音触醒了正闭眼在凳子上打盹的陶阳子。陶阳子有点不大相信是小舅的声音。常德成的脸色显出难得的红润。陶阳子很兴奋地弄来了一点稀饭，拌了蜂蜜。小舅张开嘴来喝了一点。陶阳子一直以为小舅不想活了，可常德成又有了精神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，很喜欢说话。我做了一个梦，像是回到了小镇。你知道，我是不喜欢乡村的。我在一大片田里跑，转来转去，都转不出黑夜的田。我想到是被鬼迷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两个人找到我，他们好像认识我，他们好像是城里人，他们带我走，我就跟着他们走。他们怕我跑丢了，左右拉着我一直走出田去。前面就是一片光亮，很亮很亮的，我就醒过来了。旁边病床做护理的那个女人说，好啊好啊，你的身体会好的，梦里的意思会有人来救你的，这里的医生很灵的。陶阳子也开心着，小舅，你身体好了，我们就到大城市去，你一直想到大城市去的，我们就到南城去，到北平去。小舅摇着头说，能好吗？他的脸上又有了一点让人感觉痛苦的无奈。陶阳子出去倒尿壶的时候，女人跟出来说，你小舅不好呢？陶阳子说，我先前也觉得他不好，现在他好多了。你到底是个孩子，要是别的人看了会说你小舅身体不错，我可是一直看到他的情况。你没听说过人死之前会突然好起来，就像乡下的油灯要熄的时候会突然亮一下。陶阳子在医院待久了，也听过回光返照一说，他只是不愿意在心里承认这点。进了男厕所，按照小镇上老人听到恶言时的反应，他朝尿池里吐了一口唾沫。到中午的时候，小镇的人赶来了。常德宝一进病房就往床边奔，大舅妈扑上来嗷嗷地哭着。常德宝冲陶阳子说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，瞒到现在算什么？常德成摇摇头，他的脸色慢慢地暗了下来。是我不让他告诉你们的，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可他还是告诉你们了。常德宝说，不让我们担心就不担心了吗？病房里的人都看着他们， 大舅妈只顾哭着。这时，常德宝问前后情况，常德成简单的说了。见了兄长，他有点兴奋。这么说了一会儿，常德宝提出来要把常德成带回小镇去。小镇也有中医，住在家里有家人服侍，可以少花钱。常德成根本不想回小镇，他从小镇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。他喜欢热闹的城市生活，也喜欢带着女朋友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。回到小镇，在一个暗暗的楼里躺着，他宁可死去。正说着，就见病房门口有人探了一下头，陶阳子眼尖，发现是肇事者，赶紧叫住了他。常德宝听到说是肇事者，上前去一把将他抓了进来。肇事者见常德成根本不像陶阳子留言说的那模样，他本以为常德成已经死了，来看一下一了百了。他倒也不是个想完全躲开的人，就怕常德成十年不死，百年不好，一直拖着。如果死了，也就出点钱了事儿。常德成摇头说：“是不是我死了，你就省事儿了？”肇事者说：“再赔下去，我确实赔不起了。”常德宝说：“你赔命呢？”肇事者说：“要是赔命，我也就赔了。我家现在都赔完了，你让弟弟说，我已经赔了多少了。”常德宝也无话可说。看这个乡下人模样，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家底好赔的，便埋怨常德成说：“早对你说别进城来，你不来城里，哪有这样的事儿？”陶阳子心里想，按人守一的说法，人的五行命定，小舅就是不来城里也是躲不过的，又有谁能清楚自己的命运呢？常德成说：“我还是喜欢城里，我是不会到乡下去的。”他扭头对肇事者说：“我想我是快了，我死了也不要你赔什么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靠在你们城北边上有个墓地，你就弄一个穴给我。”常德宝说：“落叶归根，乡里的地哪里不能葬个人呢？”那个肇事者慢慢看出来常德成状态确实不好，知道他就要死了，多少有点不忍，说：“别的我还赔不起，那里的地是我一个亲戚管的，葬你没问题，要赔十千一万我也赔不起了，可我答应的这一点 你尽管放心。”听他们说起葬事，已不必死字。陶阳子想到女人先前说过的回光返照，不由眼泪就流出来。常德成转眼朝向陶阳子，头动动让他靠近。常德宝来了以后，陶阳子被挤到了后面。 插不上话。这许多日子里，陶阳子与小舅在床上床下靠近着，说过很多的话，心贴得很近很紧。陶阳子坐进床边，小舅一条胳膊垂下来搭在他的手上。陶阳子握紧小舅的手，小舅已说不出话来了。陶阳子注视着小舅，忽然他觉得小舅的手在他的手上轻轻握动两下，小舅的眼闭上了，喉咙处咯噔一下咽了最后一口气，就死了。常德成的葬礼很简单，城里市民对人的生死仪式往往比乡村要简单化，毕竟一条人命因他而死，肇事者倒不虚言，让常德成葬进了城北近郊的那座墓地里。虽在城市的边缘，毕竟还在城里。陶阳子去送葬时，发现墓地在一条冷僻的小街边，铁栅栏围着一小片墓地，延伸向后是小山的脚下，有着一湾水和一片竹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送走了小舅，陶阳子选择了继续独自在城里生活。小镇发洪灾，两个表兄来城里投奔陶阳子，但两个人好吃懒做，陶阳子开始负担他们的开销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有声剧《雅舍》，作者玄色，北京故事广播，每天21:30，敬请收听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